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在你想知道的问题中，我可以先回答你两个。第一，史莱克学院的其他人都不会有事，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选择，你们本身也到了该分手的时候了。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大师无疑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老师，但始终跟随在他身边，你进步的幅度还不够。第二，是关于小五的。你是不是很奇怪，小五身为十万年魂兽，为什么实力并不强大？ 唐三立刻点了点头，这也是他心中一直的疑问。哪怕是大师对十万年魂兽的描述也很简单，毕竟那个群体实在是太少太少了，大师也未曾深入研究过。 这个问题我简单的给你解释一下，你就明白了。魂兽从出生开始修炼，分为十年、百年、千年、万年和十万年五个级别。每一个级别的跨度对于魂兽来说都是质的变化。当魂兽修为突破万年后，智慧就会快速增长，甚至不会逊色于人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魂兽与我们魂师的武魂是相通的。修炼年限虽然决定着他们的强弱，但自身先天天赋也同样重要。就像你是个先天满魂力的魂师，和普通十级魂师比，那时候的你就要比他们更强。魂兽的种类就像武魂的品质一样，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当修炼到十万年境界，任何魂兽都会达到一个奇妙的层次，在这个层次的魂兽实力几乎相差无几。像你的小五，原本只是一只柔骨兔，但当他修炼到十万年级别后，就算和同级别的泰坦巨猿比，也绝不逊色。但是到了十万年级别，魂兽也要面临一个选择。 什么选择？ 十万年魂兽在魂兽中的地位就像封号斗罗在魂师中一样，已经达到了巅峰。在这个时候，他们的实力极其强大，一对一的情况下，封号斗罗也很难战胜他们，甚至还会被他们击杀。但是智慧不次于人类的他们，在这个时候就面临着两条路的选择。一条是保持本身的实力，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过下去，到了十万年级别已经是逆天存在，自身实力再强的十万年魂兽最多也只能再活一千年，一千年后他们必然会死亡。而另一条路却是一条冒险的路，那就是化形。 化形？ 没错，就是化形。化形成人类，因为在所有生物之中，人类是潜力最大的种族。化形为人类后的魂兽需要重新修炼，如果他们能够修炼到封号斗罗级别，再顺利突破百级大关，那么就能不受寿命的限制，永生不死，成为神一般的存在。 那魂兽岂不是都会这样选择吗？永生不死，我想这是任何生物都希望追求的吧。 你知道在为数不多的十万年魂兽中有多少选择这第二条路的吗？ 不知道。 根据我们昊天宗的记载，在已知的十万年魂兽中，选择第二条路的只有不足十分之一。 为什么？不是说选择第一条路就只能存活千年吗？第二条路可以博永生，他们为什么不博呢？ 哪有那么容易？魂兽修炼比我们人类不知道困难多少，选择化形之后就不可逆转。也就是说，化形后的十万年魂兽除非被杀死，否则是无法再变回兽形的。他们本体会化为人类的武魂，以前所有的能力将全部消失，魂力需要一点一点地重新练回来。尽管和普通人类相比，他们修炼的速度要快得多， 并且不需要去猎杀魂兽就能获得魂环。但在这修炼的过程中，他们必须要与人类接触，感受人身上的气息，否则就无法进步。并且选择这条路，他们的寿命也会变得和人类一样。如果在人类的年龄限制中没能突破百级，那么他们也只能活100年。千年和百年，大多数10万年魂兽会如何选择，你应该明白了。更何况普通魂师虽然看不出化形后的10万年魂兽，但只要是魂斗罗以上级别的魂师仔细注意，还是能发现的。尤其是在封号斗罗面前，他们无所遁形。小五之所以一直没有被别人发现，是因为他身上的那株花。那奇异的花掩盖了他身上的气息，这才令他一直安全地和你们在一起。今天正是因为那朵花离开了他身边，他的身份才在武魂殿那些人面前暴露了。你想想，面对10万年魂兽，而且还是一个化形后实力弱小的10万年魂兽，武魂殿那些人会放过他吗？化形后的10万年魂兽修炼分为3个阶段，魂力达到60级以前被称为幼生期，在这个阶段魂斗罗以上级别的魂师就能发现他们，过了60级以后，他们就会变得安全许多，可也需要与人类更紧密的接触。这个阶段叫做成熟期，哪怕是封号斗罗，在他们重修超过60级魂力后，也无法看出他们魂兽的身份。因此过了60级的10万年魂兽也可以说是真正变成了人类，那时候的他们已经和人类没有任何区别。而到了90级以后，10万年魂兽的修炼就会进入最后的化神期，与我们人类的封号斗罗一样，去冲击那不死的永恒。 不死的永恒？不死人真的可以不死吗？ 他不想去过多的考虑这些，此时他的心情已经从刚刚看到父亲的兴奋以及小五离去的失落中逐渐恢复过来。至少原本必死的局面因为父亲的出现而被化解，自己和小五都没事，这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结果，或者说是另一个开始。 那这么说，小五选择的就是化形，而且他还是处于幼生期的10万年魂兽了。 正是如此，虽然他是10万年魂兽，但从观察中能够看出，在他选择化形之前应该从未离开过自己修炼的地方，心如白纸。所以他其实和一个普通的女孩子并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他死了就会出现魂环和魂骨。 唐三默默地点了点头，当初他看出小五是魂兽之后，内心也曾挣扎过，但正像唐昊所说的那样，在他心中，小五不论是人是兽都是他的妹妹，他对小五还产生了朦胧的爱恋。 你希望知道的我已经告诉你了，从现在开始我将对你进行一系列的特训。既然你已经选择了魂师这条道路，高调地出现在武魂殿面前，你就没有退路了，只有让自己变得更强，否则你永远都只能像老鼠那样生活在阴暗之中。休息吧，尽快让身体恢复，然后我带你去个地方。 爸爸。 啊？ 我妈妈是不是被武魂殿害死的？ 唐昊全身一震，凌厉的目光宛如夜晚出现的两道闪电。被父亲的目光照到身上，唐三甚至感觉出了刺痛，激烈波动的情绪从唐昊脸上一闪而过。 我说了，很多事情你现在还不需要知道。想知道所有的一切，就尽快让自己变强，让自己达到我的要求。 这是这一夜唐昊对唐三说的最后一句话。唐三也没有再询问什么，父子二人就那么围坐在火堆旁，进入了修炼状态。 第二天一早，简单的吃了点干粮，唐昊带着唐三出发了。经过一晚上的休息，唐三坚韧的身体已经恢复了大半，只有背后的麻痒感变得更加强烈。他知道八蛛毛正在恢复之中。唐昊还是以前寡言少语的样子，大步流星地走在前面，唐三跟在他身后，必须要提聚魂力才能够跟得上。唐昊是朝天斗帝国的方向走的，一路上他并不走大路，专走复杂的地形。开始的几天，唐昊走的速度还不算太快，可随着唐三身体逐渐恢复，唐昊前进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快。直到唐三的身体状态完全恢复之后，他必须要凝聚全部魂力才能追得上自己的父亲。因为前进的速度太快，唐三已经顾不得去辨别方位了。走到第七天的时候，他已经完全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只是大约能感觉到自己应该在天斗帝国境内。每天唐昊留下的休息时间都只有两个时辰左右，剩余的功夫都在赶路，这让唐三的身体每天都达到近乎极限的状态。不过曾经经历过大师魔鬼训练的他，在身体恢复之后还能够勉强支撑得住。半个月后，唐昊终于停了下来。唐三跟在父亲身后停下脚步，顺着唐昊的目光朝前方看去，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片连绵起伏的群山，从他们所在的位置无法窥视到这片山脉的全部，但目光所及处的山峦高耸处也已钻入云端。 你的八蛛毛恢复了吗？ 嗯，已经恢复了。 用上它，跟紧我。 简单的六个字之后，唐昊已经腾身而起，直奔前方的山壁。面前的山壁极为陡峭，已经接近90度，但在唐昊脚下却依旧像是如履平地一般。脚尖每次在山壁上轻点，他的身体就会拔高10余米，飞快地朝着山顶而去。唐三深吸口气，魂力凝聚，背后八蛛毛撑破外衣刺出，骤然伸展开来。经过半个月的恢复，八蛛毛已经重新生长，和以前并无两样，看上去甚至变得更加坚硬了。身体潜伏，八蛛毛弯曲，令唐三就像是一个浮在地面上的大蜘蛛，胸腹的位置已经接近地面，蛛腿骤然发力，带着他的身体闪电般弹起，直接就升起了近20米。八蛛毛如同刺穿豆腐一般扎入山壁之中，唐三的身体就直接挂在了上面。作为外附魂骨，八蛛毛用途极为广泛，除了不能飞行之外，几乎可以无视绝大部分地形的限制。在唐三的控制下，八蛛毛飞快律动起来，带着他的身体像一只大蜘蛛一般朝着山顶的方向攀登而去。他凭借着4米长的巨大蛛腿，甚至比在平地上前进的速度还要快。随着八蛛毛律动，唐三感觉到体内的血液逐渐变热，通体说不出的舒服。他明白，这是八蛛毛重生之后与自己身体完全融合的过程。唐昊就像是不知疲倦的机器，带着唐三飞快翻过一座又一座山峰，用了接近半天的时间深入到了山脉内部。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